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11月12日，很多观众刚还在毒液里看到斯坦李的彩蛋，却得知了他过世的消息。这对于每一个热爱漫威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正是斯坦李创造了漫威漫画和漫威电影宇宙。那么今天，我们在回顾漫威电影《蚁人二：黄蜂女现身》之中，来怀念斯坦李老先生吧。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超级英雄影片《蚁人》第二部《黄蜂女现身》的故事。很多观众都挺喜欢漫威现在的风格，不管是多么危难的时刻，不管是多么棘手的事件，总是能够见缝插针地开开玩笑，打打嘴仗。银河护卫队系列、雷神三、蚁人系列都是这样的风格。距离漫威科幻电影《蚁人》上映3年之后，2018年8月24日，备受期待的系列第二部影片《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强势来袭，在中国国内强势上映。《蚁人二》将时间线设置在《美国队长三》中内战的2年之后，漫威电影宇宙将这位二线的超级英雄再度精心打造。这部影片也给漫威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这部影片是漫威电影宇宙第一部以爱情为主打的影片，虽然格局显得小了一些，但影片在搞笑和高科技画面融合之中显得颇为精致感人。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因前2年参与复仇者内战，蚁人斯科特违反了索科维亚协定，在与国家安全局和德国政府签了认罪协议后，斯科特获准返回美国软禁家中，2年内不得外出，否则将面临20年的牢狱之灾。2年之中，斯科特老老实实地遵守相关条例，除了每周末在家陪女儿时的最期待的事情之外，还跟路易斯、戴维、库尔特合开了一家安全顾问公司。2年的时光很快就要过去，再过3天的软禁生活，斯科特就可以重获自由了。这一天，他还是和以往一样，想好好泡个澡放松一下， 却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梦乡。他梦到自己回到了量子领域，发现自己在一间屋子里打开了红色的衣橱，一个小女孩躲在衣橱里咯咯直笑。当斯科特抬起头时吓了一跳，衣柜镜子里自己竟然是黄蜂女珍妮。斯科特被这奇怪的梦给惊醒，总感觉事有蹊跷，他赶紧拆开墙壁上的电源插座，从里面掏出了一部手机，试图联系一代蚁人汉克，可惜电话转进了语音信箱，他只能留言把刚才奇怪的梦说了一遍。留言过后，斯科特掰碎手机，并不认为汉克或者霍普会有回应。可是当他一觉睡醒，惬意地吃着早饭看着电视时，一只黄蜂围着他转来转去，嗡嗡叫着，实在让人心烦。突然斯科特觉得脖子上一阵刺痛，很快就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坐在一辆疾驰的车里，旁边正坐着冷若冰霜的霍普，也就是二代黄蜂女，斯科特当年的恋人。 霍普，我又做梦了吗？ 你真觉得那是个梦，还是有可能你在那儿真的见到我妈妈了？ 我不确定， 我不能出来，我不能出来，我得在家里关禁闭。 系统运作的时候，车门是打不开的 ，Scott。 这时，车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正当斯科特要打开车门下车时，突然发现车窗外面两只恐怖的大眼睛。定睛一看，他们正在被一只鸽子盯着。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一辆大车又从他所坐的车身上面开了过去。斯科特这下明白了，经过这两年的研究，汉克已经在皮姆粒子应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不仅是人体，连物体也能放大缩小。霍普正是通过仪器把他们乘坐的汽车变小了。 你必须送我回家，他们随时都可能上门。 你放松一点，你的警察保姆还以为你在家呢。 斯科特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的家里正有一只放大的工蚁带着他的脚环复制着他的生活。 他会精确复制你的日常作息，床上9个小时，电视机前5小时，浴室里2小时。你掉马桶里了吗？ 你算得一点也不准，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日常作息？你在监视我。 我们监视所有有威胁的人，而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你。 德国的事我很抱歉，他们突然找到我说，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队长需要帮助，所以。 队长。 美国队长，我叫他队长，大家都这么叫他。朋友间的昵称，我算不上是朋友，可我认识他，他这人。哦，扯远了，我很抱歉，好吗？我没想到会被抓起来。 你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 Hank好吗？ 我们被通缉，家和自由都没了，你说他会好吗？ 对不起，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不需要你道歉 Scott， 我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我们需要你脑子里的东西。 穿过排水管道，旅行车开上一条僻静的街道，霍普摁下驾驶台上的把手，旅行车恢复成正常大小，停在一栋大楼前。斯科特跟着霍普下车，进大楼上电梯，在实验室里见到了久违的汉克。 Hey Hank， 那个我想跟你。 用不着，我们开始吧。 好，当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再造这个。这是条隧道，通向量子领域，我妈妈那儿。我们觉得她可能还在那儿的某个地方。 什么？ 如果可以确定我妈妈在那里的位置，我就能坐飞行舱去救她。 还没确定她是死是活，你们就造了这个？ 你没听说过科学假说吗？昨晚我们第一次尝试启动隧道，结果电流过载自动关闭了。不过有那么一瞬间，通向量子领域的通道被打开了。 然后呢？ 5分钟后你来电话说见到了我妈妈。 我们认为你在那里可能跟她发生了纠缠。 Hank， 我很尊敬你，不会给你戴绿帽子。 我指的是量子纠缠 Scott。 我们觉得她可能把某种信息植入了你的大脑，有可能是她的位置打开隧道触发了她。 你妈妈把信息植入了我的大脑？你们疯了。 不 Scott， 倒是你跑到德国跟复仇者联盟打群架，你才疯了。希望你说实话，被你偷走的战衣，你是不是真的把它销毁了？ 我发誓，我真的把它给销毁了。 你居然真的把我的战衣销毁了，那可是我毕生的心血。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你从一开始就不该拿我的战衣。 对不起 Hank， 我不该拿你的战衣，昨晚也不该给你打电话。我不记得我在那儿见到过 Jenny， 我也希望我见过。我就梦见她跟一个小姑娘在玩捉迷藏。 什么？ 我做了一个梦，她在玩捉迷藏，跟一个小姑娘。我跟 Cassie 也经常玩，这不代表什么。 你梦见的小姑娘是 Cassie 吗？ 不是。 她躲在哪里？ 什么？ 那个小她躲在哪里？是在衣橱里吗？ 不是，一个大双门柜。 那就是个衣橱。 那叫衣橱吗？ 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 上面是不是画着马？ 哦天哪， 每次玩捉迷藏我都会躲在那里面。 我说你好像对捉迷藏有什么误解。 他还活着。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必须弄到那个灵界。越快完成隧道，就能越早读取 Scott 脑子里的信息。 波奇拿到了吗？ 对，我们走。 什么灵界？波奇是谁？等等，这是干嘛？ 我们需要一个灵界，用来防止隧道再次过载。我帮你打包了衣服，你最好换一个。 说着，三个人走出大楼。汉克摁下遥控器，整栋实验大楼瞬间变成旅行箱大小，轻松搬上了厢式货车。霍普开车来到桑尼的酒店，让他没想到的是，桑尼已从联调局的朋友那里得知了霍普的真实身份。他感兴趣的不再是霍普带来的那十几万美元，而是汉克的研究。在霍普拒绝了桑尼的要求后，桑尼贪心地扣下了霍普带来的钱款。霍普一怒之下变身黄蜂女，将桑尼和手下一顿胖揍，轻松地从桑尼手中抢过来稳定部件。可是正当他向门口走去时，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灰白色蒙面战服穿墙而入，此人虚虚实实，就像幽灵一般。霍普很难攻击到实体，眼见霍普陷入险境，斯科特赶紧穿上汉克新开发的半成品战衣前来帮忙，谁知道却中了幽灵的调虎离山之计。等斯科特和霍普意识到上当后赶回货车，幽灵已从汉克的手中夺走了实验室。因为所有设备都放在了实验室，要想定位到实验室的位置，汉克只得来找已经反目的当年合作伙伴比尔帮忙。 难以置信，你连接上了珍妮，这是你大脑中波斯纳集群的量子态之间形成了量子纠缠。 对，我也这么觉得。你们在什么词儿前面都要加量子吗？ 博士，我们得找回实验室。 霍普，我很想帮你，可我手上并没有你们描述的那种设备。 早说了是浪费时间。好了，我们走吧。 少摆臭架子 Hank， 你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通缉犯，还不是因为那次你把自己变大，好装下你膨胀的自尊心。 在德国的人不是我，是这个笨蛋。 真的吗？变那么大很消耗体力吧？ 我一下子睡了三天三夜，你绝对想象不到。 我能够体会，想当年我跟 Hank 合作过一个项目叫格列巨人。 不好意思，你跟我合作过吗？ 只有一件事比身体变大更累，就是忍受 Hank 的臭脾气。 是啊。不是，你能变多大？ 最高记录吗？6.4米。 不错嘛。 你呢？ 忘了。 说真的，我很好奇。 20米不到点。 哇， 真的 厉害。 20米。 你们两位比大小差不多比完了吧，我们得想想怎么把实验室找回来。 我们的大天才 Hank Pym 竟然还没有想出办法。奇怪了，以前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所以后来我退出了项目。 退出？是我把你炒了。 我实在是太明智了， Hank 根本不懂合作，阴晴不定，顽固不化，没耐心，被他气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走掉的都是无能的。 Jenny 是唯一一个受得了他的，咬牙坚持了下来。 说话注意点。 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不是吗？ 这个混蛋。 你冷静点。 我不是来这儿听你们两个斗嘴的，我在想办法救我的妈妈。 吉米来了。哦，我肯定露馅了。 放心，他们要是找你会直接去你家。几岁了还玩这个？ 快点，我们得马上离开。 等等，也许你们可以做一个临时的追踪器，拿调节器里的衍射元件改造一下就行。 这办法 我一个字都没听懂。 谢谢，谢谢。 三个人匆忙离开，然后运用比尔的方法果真找到了实验室的位置。斯科特和霍普换上各自的战服，变身黄蜂和蚁人潜入厂房。没想到幽灵也在，三个人不是幽灵的对手，很快就被幽灵绑在了椅子上。原来幽灵的名字叫艾娃，看着被绑在椅子上的爸爸，霍普对着艾娃生气地叫了出来： 你敢再碰他一下试试？ 别激动，霍普，相比你爸爸对我做的事，我对他已经很客气了。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又是一个被汉克皮姆的自负所牵连的受害者。 这时比尔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你到底干了什么？ 你该问问你自己，皮姆博士。 你们一伙的？不会吧，真是看错你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汉克肯定从来没有对你提起过我父亲，他怎么会提呢？ Elias Starr， 他们曾经一起在神盾局工作，研究量子学。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大胆忤逆了大天才 Hank Pym， 你就解雇了他。哦，而且你还诋毁了他的名声。我父亲试图一个人继续完成他的研究，一心想要恢复他的名誉，不惜铤而走险，赌上了一切，结果实验出了意外，他叫我们逃跑。 莱拉斯出什么事？ 快走，走啊！ 我看得出他很害怕。我不想丢下他一个人。当我醒来时，我父母已经死了，我就没那么幸运了。 没事了。 他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分子不平衡，我觉得这种叫法蠢透了，这根本不足以形容它带给我的痛苦。在我的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不断经历着被撕裂再被缝合的过程，一遍又一遍，每天都是。 后来比尔在孤儿院找到了艾娃，还为他制作休眠舱，以减轻细胞分裂时的痛苦。不过现在艾娃的身体越来越不稳定，可能只剩几个星期的时间，因此比尔希望能够帮助艾娃吸取珍妮的量子能量。不过这就意味着珍妮会被撕成碎片，这是汉克绝对不能接受的。趁比尔不备，汉克打开了装有蚂蚁的薄荷盒子，里面出来的几只巨型蚂蚁帮着他们逼退了比尔和艾娃。临走前，他向比尔保证回来后会一起想办法治愈艾娃。三个人随后拿着实验室逃了出来，并立刻开车在穆尔森林里找到了一大片空地，将实验室恢复原形。进入实验室，汉克重新调整着隧道，这一次他要亲自把珍妮接回来。隧道开启，汉克加速进入量子领域，留下斯科特和霍普全力保护实验室。让斯科特他们没想到的是，除了艾娃，还有一个人对量子隧道也是志在必得，那就是高科技掮客桑尼。斯科特和霍普二人配合默契，经过一番激烈打斗，终于打败了桑尼。这时汉克也找到了妻子珍妮，而艾娃不顾比尔的劝说，执意在休眠舱里提取量子能量，以致珍妮出现不稳定的状态。霍普和斯科特冲进实验室，合力对付激进疯狂的艾娃，终于将艾娃打昏了过去。这时汉克驾驶着飞船也返回了隧道，舱门打开，霍普看到母亲平安归来，喜极而泣。 妈妈， 我也很想你，小糖豆。没事了，我回来了，以后有的是时间。以后别再临时出差了，好吗？我答应你。 没关系，没事，你们不用担心我。 这 爸爸。Scott， 很高兴，我们应该已经见过面了。 对，确实是那样。 这时，大家看到昏迷的艾娃突然醒了，珍妮叫着霍普，自己走进了艾娃。 你很痛苦，我能感觉到。我好痛，每时每刻都在痛。我想我可以帮助你。 说着，珍妮用双手捧住了艾娃的脸，将能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到艾娃的身体里。 没事了。 30年来，量子领域已让珍妮进化，她掌控的能力在顷刻间就化解了艾娃的痛苦，细胞分子趋于稳定。这时，斯科特的软禁期也已到期，斯科特恢复了自由身。为了帮助艾娃彻底恢复健康，汉克、霍普还有珍妮和斯科特决定再去一次量子世界采集能量。 我也曾是个响当当的科学家，大楼外面挂着我的大名。在 自己我要个小号的隧道，这个确实变小了。 原来汉克的实验室现在只能放在一个小小的面包车里。 我觉得它很有特色。 好了，连上系统了。 要激活收集组件时，你就把它拉开，它就可以开始自动吸收量子修复粒子了。还有，千万不要靠近水熊虫的地盘，是，也千万不要被时间漩涡给吸进去，不然我们也救不了你。来吧，亚原子级倒计时，5 4 3 2 1。 给新朋友幽灵小姐的修复粒子到手了， 好极了，准备重返隧道，倒计时5 4 3。 喂，哈哈，好玩。 Hank 皮着一下很开心吗？你之前还叫我不要皮呢。 Hank， 好，给你伙计们说真的，别开玩笑了，快点送我回去，伙计们！ 这时，没有人回答斯科特的呼唤，因为外面空无一人。如果各位看过《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就会知道，汉克、霍普还有珍妮三个人，因为灭霸的一个响指，已经全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影片《蚁人2：黄蜂女现身》。那么在这部影片公映的时候，导演透露了蚁人与黄蜂女的新战衣。第一部蚁人里故意把蚁人套装设计的较为老套，因为那是初代蚁人汉克·皮姆博士的过时技术。2016年的美国队长三中经过更新的蚁人装备，在蚁人二进一步得到升级，称之为3.0版全新战袍。早前，加州理工大学量子物理专家被漫威聘为蚁人二的顾问，他明确表示，量子领域会让观众更好理解整个漫威电影宇宙。那么最后再跟各位透露一点，幽灵这个反派在原版漫画中为男性，电影中则改变成为了女性。好的，蚁人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